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74集，天蚕与天命。薛白鬼闻言愣了愣，发现所有人跪拜的方向正是他的身后，于是他缓缓回头看了一眼，就见一个人走了上来，从他身边经过，穿了一身的素白。 贤令生， 原来他就是雪龙宫的真正公主。 白玉堂也是吃惊，但似乎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。 令生，你…… 抱歉了。 原来你那么多年潜伏在我山中是为了财宝，枉我拿你当兄弟。 我潜伏在你百鬼山庄多年，的确是为了尽这药王宝，但并不是为了财宝，而是为了雪眼珠。我只想要解药治我的天蚕症，谁知道横生枝节。 其实不止薛百鬼吃惊，展昭、白玉堂他们也想不明白，既然秦离生是雪龙宫的公主，为何多次报官引得他们前来查案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。 我成立雪龙宫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找解药来医治我的病。 秦离生说着，看了一眼展昭等人所在的方向。 被他算计了。 他应该一早就知道天母其实是蜥蜴，反而薛白鬼和潘旭是一知半解。 只可惜雪龙宫越做越大，成了辽国皇室的敛财工具。我本不想透露药王宝的所在，毕竟这里财富太多，一旦拿出去，辽人得了这笔巨资，必定会和宋再度开战。我可不想打仗搞得天翻地覆，这样和平共处其实也挺好。 那你潘旭投靠了雪龙宫？ 潘旭不是投靠了雪龙宫，他是投靠了辽王。于是辽国皇室知道了药王宝的所在，暗中命我通过雪龙宫利用潘旭和你挖出宝藏送回辽国。潘旭处心积虑想要得到钱财，壮大人马，做他称帝的春秋大梦，你还当他只是个会中忘忧散的傻子。 可惜啊，潘旭要是成功了，老子估计又有仗好打了。 公孙白了他一眼，赵普咧嘴 说笑说笑。 我既不想生灵涂炭，但又没法违背辽王。当年发现来抓天母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怕别人迟早发现药王宝的线索，引来中原武林众人夺宝，所以报了一次官。这次本来避无可避，宝藏是一定要找出来了。这么巧，天赐良机，来了开封府的众人。如果最终财宝被赵普得走了，辽王铁定不会为难我，毕竟被赵普打败他早就习惯了，更不会再有战事，一举两得，皆大欢喜。 众人看赵普，赵普点点头，这话还挺中听的。 只是潘雪一方面为了保住这药王宝的秘密，一方面又怕人发现他藏在山谷里的忘忧散，而将无辜进入林地的人都杀了，伪装成天母杀人的样子。我起先还真以为白龙出来伤人了，谁料不是。 秦离生说着，吩咐几个雪龙宫的人进去寻找雪眼珠。树上远远观看，终于知道了来龙去脉的众人面面相觑，原来这么回事儿。秦离生似乎在等待，顺便让雪龙宫几个随从给薛白鬼疗伤。 山内小道士的人并非是我雪龙宫的人，雪龙宫其实有一半已经被潘旭占用， 不少人愿意跟随他。毕竟找财宝比找药材更有意思。一会儿我再来个死在了开封府众人的陷阱里，那么天底下就自然没有雪龙宫公主这个人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双目复明后，青离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 说话间，一个雪龙宫的弟子跑了出来，在秦离生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秦离生似乎有些落寞，良久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雪花。 是吗？看来我这辈子也看不到他究竟长什么样子了。可惜，可惜。带一具尸体回去，就跟辽王说我死了，潘旭想独吞财宝，偷袭我，我俩同归于尽了，财宝被赵普拿走了。 雪龙宫弟子一起点头。众人都明白，辽王凶残多疑，若是知道秦离生还在，那雪龙宫留下的人可能无一能幸免于难，还不如死了。再加上财宝被赵普得了，他也要死了这条心，另外找人做雪龙宫公主可免除疑虑。另外可能辽王都未必真知道雪龙宫的公主就是秦离生，薛百鬼之前也说了，秦离生根本不管山庄的事情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外，估计他就是在用两个身份活着的吧。聪明人呢，随时抛弃一个身份就能活命。 抓不抓他？ 抓他干嘛？人千辛万苦找雪眼珠，顺便帮忙破案，还阻止天下大乱，不就是为了看他一眼？有什么罪啊？ 看谁一眼？ 招蜂引蝶的耗子。 白玉堂被说得很是无辜，不知道又怎么招惹这猫了。等秦离生扶着薛白鬼离去，展昭一拽白玉堂的衣袖， 这些一干人等就让包大人论罪发落吧，走进去看看他干嘛那么绝望。 说完带着白玉堂进山洞了，佛英赶紧跟上，就怕有什么机关。到了山洞里，众人一看全傻眼了，只见里边哪里还有什么金碧辉煌的宫殿或者大量的财宝，而是残垣断壁，大片的焦土，这宫殿里能烧焦的都烧焦了。 难怪那些蜥蜴拿着地穴做巢穴了，因为比较暖和。 公孙找到了一大堆烧黑的花盆和焦木，有些心疼， 估计是那些草药了，都烧成渣了。 我爹不让我们来是有道理的，天残就是天命，根本治不好。 众人回头看龙淼淼，就见那姑娘撇了撇嘴，扭头走了。 哎， 你安慰她也没用的，姑娘都嫁不出去了。 谁说安慰她了？我是想说，其实雪眼珠未必真的存在，就算存在也未必能治好天残，倒是我有办法能试一试。 真有办法？ 不过嘛，要叫他们去趟开封府，我还缺些药材，而且最好能等到明年春天，我需要准备准备。 话还没说完，就感觉身后有人戳了戳他。公孙一惊，回头看到一只红色的眼睛，吓一跳。就见龙淼淼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站在他身后盯着他看了良久，随后扭扭捏捏说出一句话。 开春的时候我们去开封府找你。 说完龙淼淼嗖一声闪人了。折影和紫影带了大批的绝子军进地穴，从焦土下边挖出来了不少东西，原来一层焦土下边铺了一层金砖，这足足有上千斤吧，果然是巨资。然而在黄金的下边埋着的不是珠宝首饰，而是几箱子医书。这些书被保护得很好， 那些金砖似乎并不是用来藏的，而是用来给书隔热的。这几大箱子，赵普觉得是废纸，公孙则是兴奋的喳喳跳。 这黄金你准备带回开封去啊？ 这么沉，想累死马吗？意外之财不可贪啊。哲英，去拿一些轰天雷来，给我把这古堡炸了，金子银子都埋在地下。还有啊，那座冰桥貌似是因为下面有藤蔓才冻上的，给我把那些藤蔓也炸了，地图烧了，这地方还是永远别见天日来得好。 说着，赵普又伸手摸了两块金砖戴身上。 喂，你干嘛？ 我看薛白鬼也挺累的，还没拼了这么久，忘忧伞的事情知情不报，包大人恐怕要罚他。白鬼山庄那么多人呢，总不能喝西北风啊，毕竟这也算是他祖上的产业，替他祖宗给他们烧点过去，江湖救急。 公孙愣了愣，随即一笑转身走了。赵普揉揉眼睛，他没眼花吧？那书呆子对他笑啊。之后众人离开了这神秘的药王堡，听着影卫们炸堡炸桥的轰隆声，也松了口气，算是躲过一劫吧。潘旭已经死了，尸体需要带回开封府，整件案子也要报告给皇上。亳州府天母的案子结了之后，众人继续北上赈灾，一路顺畅。又一个月后，雪渐渐停了，也快到过年了。众人正寻思是回去过年，还是索性在外头过。这一天，白玉堂收到了一封陷空岛送来的书信。白玉堂打开信看了看，坐在马车里发呆。 怎么了？ 展昭凑过来，白玉堂将信交给了展昭。展昭扫了一眼，张大了嘴。 松江府闹妖精了？ 什么妖精？ 哟，蒋老四写来的呀。松江府闹狐狸精，死了好几个男人了。 狐狸精？ 赵普等人都好奇了，公孙拿着个药罐子上前。 狐狸精是真的狐狸精，还是说坏女人？ 说是死人都被扒皮抽筋，鲜血饮尽，一般女人不会坏到这种程度吧。 沉默半晌，展昭突然一搭白玉堂的肩膀。 听说陷空岛四季如春，海鲜常有。 四季如春和海鲜常有怎么联系到一起去的？ 小毛仔，陷空岛的年夜饭可好吃了。 展昭一抿嘴，猫笑又出现了，白玉堂就有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就听小四子喊了一嗓子， 我们去白白家里过年吧。 众人都看包拯，包拯摸着胡须。 什么狐妖啊，怪力乱神。 众人泄气，去不成了。庞太师摸了摸胡须，浅浅一笑。 不过有人胆敢假冒狐妖伤天害理，本府不能坐视不理。赈灾物资既然已经发放完了，兵分两路，送货的回开封府，其他人嘛，改到松江府。 庞太师对一旁目瞪口呆的白玉堂拱了拱手：“ 我们这500人，就上陷空岛过年吧，叨扰叨扰。 ”众人欢呼。白玉堂扶额。陷空岛本来年夜饭就要两三百桌，这回可好，带回去一大帮人，还有500个衙役兵丁，这年夜饭非得摆到海里去不可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